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，香港地，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 早晨。 早 晨， 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咁样，系啦，讲嘢冇内容，讲个早晨都响亮啲啊嘛，屌你，起码要咁啊，咁系系啦，嘥咗大家两次嘅时间要嚟教训你哋，咁其实大家今日开咪都系想听我屌鸠阿 man 嘅啫，咁样，咁系首先讲翻呢一样嘢先，咁样，咁系虽然有其他新闻嘅，不过咧都系。都係講咗呢樣嘢先啦，因為我唔知我捱唔捱到落去啦咁樣。其實咧，我想講咧，我而家咧係講嘢都痛嘅，屌溝你！我係呢個啱啱禮拜六咧，就係同阿老周咧打完呢個咁樣嘅亡命搏繩之後咧，其實咧我而家咧喐下巴都係會痛嘅咁樣。我都唔知點解我喐下巴都會痛咧，我講嘢都仲係清楚過你哋嘅，你哋係值得係去值得係咩啊？ 打仆個飲毒疑物啦， 值得切腹嘅。如果日本嘅文化嚟到講，咁係嗱，咁啊嗰件事係點樣咧？就係、是、咧，話説咧嘅，我係嗱，即係嗰件事係咁樣嘅。嗰件事就係應該係兩個禮拜之前係嘛？兩個禮拜之前，兩三個禮拜之前啦。咁呢個咁樣嘅土共啊阿石房友啦，阿石房友呢個咁樣嘅，即係揀，即係大家比較有印象嘅跳樓 man 啦，咁樣咁啊，咁就 佢搞咗個遊行，食熱 咩反熱血、 反暴走 咁樣，又要食熱狗咁樣，咁啊反熱血、反港獨遊行，咁啊喺個遊行入邊咧，佢就屎忽痕，咁啊向我下呢個咁嘅挑戰書，話要打咁樣，打擂台咁樣，咁跟住咁。佢啊諗住玩下啦咁樣，即係諗住打嘴炮啦咁樣。咁你預著我喎，咁預著我，咁我又想喎，我又即係 OK 喎，冇所謂，你嚟咪嚟咯嗰啲咁樣。咁我應承佢啦。咁跟住佢啊上嚟又要做戲做全套喎，條撚樣又要做戲做全套，即係我歪帶啊講翻俾大家成件事嗰個來龍去脈，即係講嘢起碼要咁啊，講翻成件事的來龍去脈啊嘛，唔係邊個知你講緊乜撚嘢啫？咁係咁啊，跟完之後走上嚟送戰書。咁啊送戰書，咁啊諗住做下 show 咁樣啦，咁啊影下相，咁啊算夠數啦。咁嗰日有 call 曬記者喎，有曬傳媒， 大牌 就走上嚟我哋 office 嗰度，即係我哋呢個九龍灣呢度咁啊送戰書。我又屎忽唔得閒喎，我又走嚟等佢喎。嗰日禮拜日嚟嘅，禮拜日我平常啊唔翻嚟嘅，所以仲要派報紙添。咁跟住然之後我就特登坐埋喺度嚇，就準備好曬等佢嚟啦。喂，我都唔撚話得啦，屌你老尾啊！你真係你冚家產，你係一個無名小卒嚟嘅，屌鳩你，朕啊朕啊！真係輸尊降貴冚家拎，坐喺度等撚埋你嚟撲你個街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然之後點啊？淡仔答嘴。 然之後，跟住之後，結果佢就即係走上嚟就咦我咁啦，跟住又同你講話，淨係可以出得10萬啦。跟住後屘你挫佢，佢先至要能夠話即係俾20萬你咁樣一路。 挫大家談咯， 即係大家傾下之後啦。 唔係清晰啲，然之後上嚟係做咗啲乜嘢？ 上嚟咧就示威，就喺度嗌，就一班人咧就拎住個 banner 咁就喺度嗌打到黃洋達嗰啲之類嘅嘢啦。咁跟住咧就上到嚟，咁就諗住同你下戰書啦，下一個戰書俾你之後咧，咁佢就發表。佢對呢一個比賽嘅意見啦，咁就係佢就想打泰拳，咁就話咧有一間拳館咧 亂撚曬大陸，佢邊有嗰日邊有想話想打泰拳啫？ 佢最終係簽咗一個意向書。其實 好啦，停啦，九唔撚打百里分有啫，完整句子都講唔到。嗰日上到嚟，佢係諗住遞完戰書就走噶啦，佢係諗住擺低個戰書，咁你接受唔接受？咁咪一早咪講鳩咗俾你聽話接受咯，咁接受你要講點打先？得噶嘛？咁於是乎，跟住然之後就叫佢坐低，咁跟住又傾，咁都殺佢措手不及噶啦，嗰啲咁樣。喂，我做節目嗰陣，你認真聽住，隨時準備要插入嚟，唔好喺度遊魂。咁咪跟住然之後，我已經同佢講就話，喂，咁你都要講點打啊，大佬，點樣做先得噶嘛？咁跟住然之後就咦我啦咁樣，咁嗰日就勉勉強強，又喺度左搖右擺，又東拉西扯，終於就叫佢簽咗幾點，叫大家認同。 同的一個意向書咁樣。咁跟住嗰幾點意向書呢，就係、是、呢第一就係、是、提出呢個比賽嘅賽制啦，就按呢個 MMA 嘅賽制進行啦。咁點解用 MMA 呢？咁我喺節目或者當日簽都解釋咗啦咁樣。咁因為大家你又唔知道你練咩，你又唔知道我練咩，咁樣我練好多嘢添，屌鳩你，我撩你打菲律賓魔杖都得，我打撚死你添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個問題就係咁啦，就 set 一個最少限制㗎啦咁樣。咁你鍾意玩乜嘢都得啦咁樣。一個小限制嘅情況底下，咁 MMA 就大家我覺得就比較少限制啦咁樣。咁問佢認唔認同，咁佢認同喎，咁簽咗啦呢一點 ,ok。 佢好型㗎，就覺得認同冇問題。 係呀，認同咁冇問題，咁簽咗啦。咁跟住我都驚佢走數㗎嘛，咁你要擺低20萬吓、啊、就作為呢個咁樣嘅賽事按金咁樣，咁佢又認同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大家就講個榜差啦咁樣。咁因為其實點解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打 MMA 呢，即係如果你譬如打拳擊或者打 kickboxing 嗰啲呢，或者打泰拳呢，那個榜差呢就唔會比你即係正常嚟到講，即係當然呢啲係雙方認同嘅啫，就好少就去到咁闊嘅咁樣。咁嗰日大家即時上榜都相差十磅啦咁樣。咁大家傾咗個榜差，咁唔好超過 即係喺一個範圍啦，六七至一七二咁。 係啦，咁樣起碼喺一個範疇入面啦咁樣。咁同埋呢就簽住咗呢就係盡快啦咁樣，起碼喺九月之前就要完成咗呢件事啦咁樣。咁同埋亦都認同咗呢，大家就係、是啊、即係扣除咗成本之後呢就作慈善用途啦。咁同埋亦都係唔可以無端端找另一個人又換人咁樣啦。好啦，咁嗰日喺傳媒面前就已經簽好咗呢啲嘢㗎啦咁樣。咁當中仲有啲細節嘅，當中嗰個細節就係話佢話隨時打都得咁樣，跟住又話呢富德呢四月呢就有場拳隨時插入去得㗎啦，跟住呢然之後呢仲可以俾六張飛我哋，咁六張飛做乜撚嘢啫，要嚟六張飛爺做乜撚嘢啫，係咪？咁你多撚多撚魚㗎嘛，咁我要搞呢樣嘢咁嘅嘢，我起碼都要俾人睇呀。喂，我而家聽眾喺度啊，我而家 online 有幾多人喺度啊，而家 online 都成萬人喺度，佢哋都要嚟睇㗎，係咪先？咁你話得六張飛喎，咁佢哋點嚟睇呀咁樣？咁你都要有個似樣嘅場地搞嘅，大佬我啊朕啊朕而家肯陪你玩啊，你都起碼要好好睇睇啊，屌你老母唔好影衰我嘛，仆街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，咁跟住然之後就簽咗呢啲咁嘅嘢啦。咁跟住就嗱啲賽例啊要點樣安排啊，起碼未有好多細節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，其實事實上搵場都難嘅，搵場地都難嘅。咁我都想好好睇睇啦，希望嗰件事係可以起碼我哋啲支持者可以係，喂大佬，我淨係我哋支持熱血嘅都已經幾千人啦，咁跟住仲要有埋假設你有啲人係唔係你嘅支持者，你係冇支持者嘅，假設有啲親家想睇我俾人打，咁佢哋都會入場㗎嘛，咁你個場地都唔能夠太過寒酸啦，咁事實上都難揾嘅，咁結果我都動用了很多人脈啦咁樣，咁結果呢就俾我找到個場，咁其實呢就唔講邊度啦而家，咁係其實你都估到㗎啦，都大概都係嗰啲地方㗎啦，咁就找到個都企理，即係 可以容納2000觀眾嘅， 都可以擺2000幾人嘅，咁又可以擺台，又可以擺呢個咁樣嘅斜台呀、啊、座位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咁同埋都因為佢擺低嘅錢又少㗎嘛，咁擺低嘅錢佢冇擺低 嘅，佢 冇擺到， 話會啫喎。 就假設啦，即係假設你攞廿萬出嚟咁樣，咁大佬其他嗰啲我貼啊，屌鳩你係咪先？我已經要貼噶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我都講，喂，即係我嗰日喺簽呢個意向書嗰日，我都講啦，喂，你真係做一個有規模嘅拳賽，屌你老母點都一百粒啦，大佬。咁你喂我搞個 talk show 都要啦，撲你嘅街都五六十萬啦，咁你唔撚走得噶嘛呢啲？咁但係啊，你又淨係肯。意向咋，淨係口噏咋，口噏淨係講20000喎。好啦，咁我都去搞啦，都係一個咁樣嘅，喺一個可以 affordable 嘅範圍情況底下，都搵個似樣嘅場，又俾我搵到喎，又好嘢喎，你唔能夠唔佩服我喎，所以我呢個人做嘢呢就真係有才能嘅，福利嘅街。好啦，又俾我搵到，咁跟住然之後咁 仲有好多細節嘅嘛，宣傳啊、現場安全啊、保安啊、評判啊、權證啊各樣嘢。喂，譬如擺個權證出嚟，我哋喺擂台上面打，喂，唔通我出個權證咩？又唔通你出個權證咩？咁樣，咁呢啲大家都係唔 fair 啦，到時候拗數啦。咁你拗得嚟，你老尾而家都四月啦，拗啊拗，我用乜嘢拗個九月啫？咁所以我亦都即係亦都喺度去思考呢個問題，點樣可以又話嗰件事可以最公平？最大家無話可說啊！咁於是乎咧，又好彩喎，就係咧呢個咁樣嘅力保健搏擊之夜嘅主辦方咧，就主辦好多賽事啊！淨係力保健搏擊之夜都廿幾次啦，即係電視都有一波啦。雖然嗰個亞視嚟嘅執撚咗添，咁啊力保健最近嗰次直頭喺亞視搞添，唔知點搞完搞到亞視執撚咗。咁跟住然之後佢又肯出嚟。佢又肯出嚟去做一個咁樣嘅主辦單位，做一個主辦方，去話俾去幫我哋安排呢件事。總之我哋各自就擺低錢俾佢，然之後佢就去包攬曬所有嘢。 OK， 然之後佢去處理曬場地啊、擂台啊、權證啊、 宣傳 包埋㗎啦，呢啲咁樣。佢因為佢條數好簡單㗎嘛，因為嗰件事點解佢會肯搞呢？就係、是、嗰件事大家都好清楚，就係、是、話只要去做。啲飛係一定去曬嘅，喂，香港搞拳賽係唔會啲飛一定去曬嘅。呢、這個拳手又要包一扎飛，嗰、那個拳手又要包一扎飛，而家唔使喎。總之我哋一敗嚟，我其實簡單嚟講就係、是，只要我黃洋達一肯話打，啲飛就實賣曬㗎啦。任何一個主辦單位都知道啲飛係實賣曬㗎啦。啲飛實賣曬嘅 show 點解唔搞啊？ 明白？ 點解唔搞啊？冇壓力嘅嗰件事，係冇壓力嘅。好啦。喂，同埋我唔係收阿 man 個錢去搞嘅喎，你攞咗啲錢出嚟，跟住我都同佢講啦，嗱，你攞廿萬出嚟，大家咪攞翻等值嘅飛走咯。 嗯， 我攞幾多錢出嚟，我肯定唔止攞廿萬出嚟啦。如果我要令到件事達成到，又要令到力保健嗰一方唔使出錢嘅話，我攞出嚟嘅錢梗係唔止廿萬啦。我係已經預咗我要攞多啲嘅，咁我攞翻出嚟，我又攞翻幾多飛走咯。咁跟住剩翻嗰啲就交俾主辦方，咁你賣到幾多？扣除曬你必要嘅開支，套得順啊嗰樣嘢，咁咪大家 commit 一個慈善機構咪捐撚咗佢咯，咁咪搞撚掂咯，咁咪件事就搞到噶啦，岌頭話打就得噶啦，即係話我已經係令到件事係按照原有嗰個意向書 最好嘅方式去做， 然之後以一個最唔需要麻，唔係係完全唔需要麻煩，完全唔需要任何嘢嘅處理，然之後去做去打就得噶啦。旗都有埋㗎喇，場地旗都有埋㗎，六月係有㗎、好啦，跟住然之後大家見到啦，我係禮拜日 六號嘅時候出嘅嗰個報道， 六號啊，咁即係禮拜一係咪？ 係啊， 禮拜一，我禮拜一就大家如果你有留意二月時報嘅話呢，都會見到就出咗個公告，就講返我頭先即係話已經有場地啦、已經有主辦方肯承包啦，同埋係有公信力嘅主辦方、喂，第一，喂，力保健搏擊之夜係得亞視搞嘅，你都唔會相信佢係民主派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跟住，然之後，即係佢基本上對方嚟講就冇乜所謂嘅，因為嗰件事話就話好有政治色彩，但係你又有土共陣營，又有呢啲咁嘅本土陣營，即係民主派又有建制派又有，你擺埋咁啊變咗冇咯，咁啊變咗等於中和嗰件事啊嘛。好啦，咁所以同力保健講嘅時候，力保健都話係啊，咁啊咪冇所謂咯。嗱，最緊要就係坐低三面傾咁樣，坐低三面，大家有咩要求咪向即係力保健主辦方咪去提出咯，佢做到咪做咯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，你見到我禮拜一係有出過咁樣嘅即係《要事報》啊，有咁嘅公告啦。嗱，唔係淨係我哋公告啊嘛，明報有報道啦，《蘋果日報》有報道啦，唔同嘅主流媒體都係有報道啦。喂，嗰件事大家都見到啦。喂，嗰件事大家都見到，唔係我單方面去公告嘅。我想講俾大家聽，我聯絡到各方面之後，我係有親自打俾呢條撚屌嘅。 阿 man 你先 系啊！你老尾我真系 輸尊降貴， 我真係好撚輸尊降貴。屌你老尾，你一介草民冚家產， 哇！你老母打俾佢 係啊！屌你老尾，你有冇睇日本啊？你有冇睇日本啊？人哋個公主去讀大學都見報啦！屌夠你，我親自打電話俾你，你唔喊到跪喺度啊？你老母，我打電話俾你，我又同你講曬呢樣，又同你講曬嗰樣，跟住咧喺電話度已經好啦，好笑噶、其實咧，香港打 MMA 法例得唔得嘅咧？嗰啲咁樣。 樣書教啲戇鳩。 唔係，佢喺電話度已經同我講，佢話啊，我都唔係好清楚，而家係喺香港打啲咩法例得唔得咧？跟住我已經心諗，法例得唔得你都唔撚知，你嗰日又簽意向書，你乜鳩你都唔知你簽意向書，屌鳩你啊！雖然你嗰個意向書連你嘅真名都冇撚俾我，石房友，我屌鳩你，你係即係你即係你係你係你係你係你嗰日係鳩簽嘅。你嗰日喺曬咁多人面前直播啊，30,000人睇撚住直播啊，影撚曬相啊，有曬傳媒喺度影撚曬報道曬，原來你係鳩簽嘅，即係呢啲咁嘅撚屌咧，即係咧，即係垃圾嚟，垃撚圾。跟住然之後，跟住我咪同佢講，我話喂，唔好玩啦、啊！我嗰日打俾佢係唔知5號定6號，我咪同佢講，3月28號啱啱先搞咗一場喺修頓，點會唔得啫？黐線嘅！唔得嘅嘢，我點會向你提出啫？我唔係你啊嘛，大佬，你交流啊嘛，我唔係啊嘛。好啦，咁跟住，然之後我通知曬佢嘅喎。跟住，然之後我又 WhatsApp 再同佢講一次。 即係力保健嗰度都有同佢講。 講撚曬，講撚曬，跟住我話嗱，淨係等一樣嘢嘅啫，淨係等你話，淨係等你出嚟去同埋啊呢、這個咁樣嘅 力保健個主辦方。 我唔講咩名啦，主辦方咁跟住，然之後你坐低，你講曬你一啲現場所有要求咁樣，跟住就得噶啦。跟住佢無端又同我講第二樣喎，佢無端又同我講第二樣喎。佢喺電話度同我講話，喂，到時我哋兩方面啲觀眾咁樣喺現場，會唔會佢哋好危險嗰啲咁樣？我話我傾場地嗰陣，我已經傾埋保安㗎啦。我頭先講俾你聽，即係我喺電話度，我頭先喺電話度講俾你聽，嗰個場地嗰個錢係包咗保安嗰份錢㗎。好撚精細㗎，我計算。 你咁有耐性同佢講嘅？ 我做事好撚仔細㗎，唔係求撚其講啲嘢出嚟㗎，屌鳩你咁樣，即係我冇屌鳩佢啦。我話好撚仔細㗎，講好曬㗎啦咁樣。跟住話哦，咁我都同啲團隊商量下先啦咁樣。啊，屌你老尾！ 即係佢拖字決。 咩啊？ 佢拖字決就冇即刻講應承你。 咁跟住我話你快啲啊，大佬！啲喂真係唔好拖啦，大哥，係咪啊？ 你難得有個期啊嘛！ 你又話要似男人係咪先？又話要好似男人咁去解決，屌你老尾又喺度扭呢扭路。跟住咧，然之後咧，琴晚無端端咧，佢又出多又出個 post， 喂，同我之前同你傾嗰啲嘢就冇撚曬喎。冇撚曬喎，又話佢而家咩呢兩星期積極籌備嘅條撚啊，撲你個街！跟住然之後咧，就話咧經過考慮之後咧，考慮到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應受性咧，認為咧 MMA 作為試次比賽嘅模式咧就並不適合。泰拳咧就作為香港人所認識，而且每年都有舉辦賽事，香港嘅推廣程度咧較為成熟，制度完備，地位受到國際認可。你講乜鳩嘢啫咁樣？咁跟住然之後就話要轉泰拳喎。喂，其實你打 MMA 你都去打泰拳噶， 只去照用泰拳。 唔你打乜啦？你打你系你打 咩技術都得噶嘛？ 你打太極都得，屌鳩你！你打乜撚嘢都得噶？你屌你中意打泰拳？喂，講乜撚嘢咩賽事模式咩有普及程度有認受性啫？拉丁舞夠年年辦比賽咧？屌你諗乜唔撚轉做拉丁舞？你仆你個街！你忽然之間話呢樣嘢認受性高啲，你講啊？你講啊？ 我諗到過啊，其實依個佢個普及程度及認受性，不如猜妹啊，大家。 唔係你嘥鳩氣，你難嘅。呢個不普及程度同認受性，乜拳邊有認受性㗎？屌鳩你！乜撚嘢叫認受性啊？你講乜撚嘢啊？普及程度你都嘥鳩氣，太極嘅夠普及啦，周街公園有人打啦，你老母，我明明約出嚟推手咩？撲你街！同埋個 point 就係話，喂，點解揀 MMA？ 就因為佢冇佢規範少啊嘛。你到時你想玩，你想打咩咪打咩咯。除咗立棍，除咗揸刀之外，係咪先？你基本上大部分做嘢你都得㗎啦，冚家產。咁跟住然之後，你驚你咪講一句咯。唔係個問題係唔係話大家擅長乜嘢嘅問題？我當你擅長泰拳，屌我就你打泰拳都冇撚問題嘅。但問題係你老尾你簽撚咗㗎嘛？你係嗰個兜兜面22號企撚咗喺呢個門口外邊，對住咁撚多記者鏡頭簽埋紙嘅，你都會轉嘅。我點撚知你下個禮拜係咪又會轉啊？你而家臨上到擂台又話屌你老母呢樣又話唔好，嗰樣又話唔好，喂，不如我哋試下坐喺度打啦咁撚樣，你老母啦， 胡啤坐喺度，不如試下咁樣。 你老母，喂，你即係你咁樣點同你搞啊，阿哥？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喂，講曬又講翻，又話咩4月25號富德 會在灣仔修頓有場拳賽，又說是武術界盛事那些，這個不評論成不盛事，又說已經騰出了空檔給我們去那裡職場簽約比賽協議，你跟我說富德廿幾號有場拳，喂上次你已經被蘇威踢撚爆了，你那天上來就說廿幾，又說四月那場拳 又給六個位你， 又說富德可以直頭給個空位，給個空檔我們打，跟住後來富德都已經否認了這件事，你上次已經講大話被人質疚你，你都沒有回應，事隔幾個禮拜你又再將同一個大話又再講一次，喂你煩不撚煩啊哥，又話乜撚嘢？又話走上嚟，又話要似個男人。你唔好話似個男人，你而家似個人都唔撚似啊，大佬！你明明已經俾人踢撚爆咗，我都冇撚追究你啊！你而家唔又講一次，同埋你話俾我聽，長篇大論屌你咁樣，對淡仔講嘢咁撚樣，長篇大論寫一大段嘢，又話幫我聽四月廿幾號又喺邊度，又喺邊度，嗰度係咪可以打？又唔係喎，嗰度有空檔俾我簽約喎，你食屎啦！我而家有空檔俾你打啦，我場都有啦。我 book 撚咗場，你嚟就有一打啦，唔好同我講話邊個要簽約使得空檔咩？屌鳩你！你而家過嚟呢度就可以簽啦，仆街！屌你嘥鳩氣啊，咪先？跟住然之後就咁樣喎，跟住就話，跟住然之後就話叫我應約出席，出席乜撚嘢啫？出席乜撚嘢啫？我而家有曬日子，有曬場地，你應約出席就打得啦，仆你個街！即係唉，所以咧，即係當然，你話。佢即係好簡單啦、啊、即係而家係無端端意向書又唔撚你，之前傾落嘅嘢又唔撚你，忽然之間又由頭到尾又寫過一樣嘢，喂咁好啦，我講完 A， 我唔係我講完 A， 係我哋一齊共識完 A， 你又出咗嚟都係講 B， 好啦，如果我跟住你，我又跟住你講 B， 你個禮拜又講 C， 係咁同你蹉跎落去，喂我啊，我係黃洋達啊，你老尾，我唔撚係你嗰班藍絲阿叔，成班無業遊民好撚得閒咁樣冇嘢做，跟住然之後大家喺度約埋一齊食熱狗，我唔係你呢啲咁撚閒嘅人嚟嘅，大佬，撲你個街！而家係正正經經你係夠膽嘅，你咪出嚟打，再簡單啲啊！屌你老母，做完節目一陣間晏就會帶落節目，你而家上嚟我就打鳩你啦，撲你個街！ 入會 撚多啦， 入會先， 你嘥鳩氣嘅，屌你老尾，同你呢啲廢柴打，隨時打都得啦。幾時打都得啦，咁問題就係、是、喂你即係你正經啲呀、啊、做人。 唔係因為你面對住傳媒咁多個傳媒咁多個鏡頭拎曬，即係兩個人啦，即係你同埋嗰個石房友啦，就一齊揸住咗個意向書，嗰個意向書就係件事嚟㗎啦嘛。你唔可以話咁樣完全一隻字都唔提嘅喎，佢即係所謂最新嗰個佢嗰、那個講法係一隻字都冇提過嗰個意向書嗰。 唔係，雖然好多人一開始就已經講，無論由佢攞住個公民台喺度扮挑戰，到佢走上嚟傾嘢，大家一路都覺得佢係走數㗎啦，大家諗緊佢點走數，我都覺得佢係走數嘅，因為第睇佢樣虛怯啦。我嗰日打電話俾佢，又同我講呢又講路，又話乜撚嘢唔知法例得唔得啊？又話咩現場安全得唔得嗰啲咁樣？喂，唔好咁撚熬底， 你旁枝末節， 唔好咁撚熬底啦！你咁撚大嚿，屌你老尾，我都未熬，你熬到咁撚樣嘅地步，你似乜撚嘢樣咧？都知道你係走數噶啦，但係走得咁撚咁撚核突，你又點出嚟見人啫？你又點出嚟見人啫？你樣樣衰衰咁樣，即係係醜我。 佢呢啲可能冇所謂，佢啲咁嘅， 佢冇所謂， 佢啲咁嘅人咧，男大嗰啲話咩歌？ 佢呢個人咧，佢係好賤格嘅，佢諗住而家咧出一個咁嘅聲明，咁你唔會去做呢件事啊嘛，你唔會去做佢講件事，咁到時佢就會話翻你歸宿咯。 黐撚， 即其實佢就要做俾佢嗰班支持者，佢嗰班藍絲帶。 首先佢有撚支持者咩？喂，而家係全世界都睇得出你歸宿，連愛港力都話你歸宿啊！而家 係啊，呢個搞笑。 你知唔知啊？石房友而家連愛港力都話你歸宿啊！ 陳正心喎， 係啊，連愛港力都話你宿啊！屌你老尾，唔係唔使人哋話你縮啦，全世界都睇到你縮啦，大佬，你縮唔撚緊要，你唔好縮到咁撚入喎、啊，大哥。 咁縮，喂，真係縮，如果真係 你縮到咁樣嘅地步，幾咁核突先得㗎咁樣？咁當然你話呢件事，咪而家就搞唔成居多㗎啦咁樣。咁我會即係嗱，做人就做到底，即係有時做嘢就做到即係堅持到底啦。即係呢個都係我對。 聽眾，我對嘅我對支持者嘅對呢件事嘅支持者啦嘅一個交代啦，一個交代啦咁樣。咁我係會再去聯絡佢嘅、嗯。但係即係成數就好低㗎啦咁樣。咪甚至乎我而家係研究緊，屌場地又有，場地又有啦而家。 自己打翻場。 咪屌我開定個擂台等你咯。我開定擂台，喂，唔好講呢港路啦，即係喂，甚至乎你今日晏晝得閒，你上嚟打個專，我即刻就打鳩你啦，我即刻就打鳩你啦，你真係，不過我勸你今日就最好唔好嚟，因為我今日真係好撚火滾，屌你兩尾真係，今日打真係唔係，即係 有啲危險，有啲危險， 唔係好有狀態啊，我唔係好有狀態， 唔係收放自如， 你控制唔到自己， 唔係好有狀態收到掣啊，屌鳩你，尤其是冇乜觀眾嘅情況底下，我就更加奔放，屌鳩你，你係。我喺呢度向大家承諾啦，即係我係會盡力去促成件事咁樣嘅。咁係有人話睇完我同阿老周嗰場即刻救贖，喂，我已經好撚醒嘅，我已經係因為嗰條片我已經 cut 曬，等大家唔可以播出嚟，係、嗯、等到今個禮拜五、嗯、實戰工黨先播噶嘛，我已經好撚心急，就係、是、一定要喺實戰工黨播之前同你達成曬共識，我都怕你驚啊，大佬， 我都怕你太勁啊， 我都怕你睇完驚嗰啲咁樣，即係雖然其實嗰場拳我又唔係打得好好嘅，但係打死你就綽綽有餘啦。咁係呢個佢睇完係會驚嘅，咁我衰嘅，屌鳩你真係，其實應該取消咗同老周嗰、那個， 你淨係播我嗰場咪得咯。 咪暴力嗰場咪仲更加驚，係咪啊？你俾人打親啊！ 我冇打佢啊，我邊度打佢啫？ 係啊，佢就佢嗨下啫嘛。我翻睇過，真係其實真係冇乜點打。 你而家先知啊？ 但係我感覺唔一樣。我個感覺真係 唔係咁。湯姆你啲戲做得好好啊！ 佢唔係啊，佢 但係佢好啦騰雞喎。 個感覺好恐怖啊！ 所以你個 wording 嘅詞彙好有問題。佢唔係啲戲做得好好，係我啲戲做得好好。 係 我冇撚打佢，佢個熬撚到咧，掂到佢話：哇！你真係打我咁撚嘢！屌你老味！ 你嗰個感覺唔係睇落去就好似掂落去，但係其實咧，即係如果你真係發力，咁我可能死撚咗啦。但係咧，但係你咁樣嗨，好似輕輕咁嗨咧，其實都我自己個感覺啊，都幾硬嘅。 即係啲拳風打到你。 O K， 乜撚嘢拳風啊？個拳套啊，黐鳩住成個有少少痛嘅其實。 唔 係 你訪問你咪後嗰個訪問片段咧，你好撚熬青撚曬咁塊面。 屌咁我個人本身虛啫，又唔關佢事，呢個就走兩日我就虛 嘅。你係虛嘅，你係虛嘅，你係好虛嘅，你係。不過你都打得贏鄭容泰嘅，鄭容泰仲虛。鄭容泰仲虛。咁係係啦，咁樣咁係咪即係譬如係啱啱禮拜六啦，咁就我同阿老周就喺我哋打一尖就有對打啦咁樣。 佢老屈你係泰拳係仲有？ 嗰個係是冷淡啦。其實即係咪佢唔識嘢就梗啦，佢唔識嘢就梗啦咁樣。咁係嗰日都我到而家都痛啊，我到而家都痛啊。即係嗰日我哋就即係館內自己玩咁樣啦，咁都招待啲，但我哋都打得好撚認真㗎咁樣。咁係呢個係最後就即係其實梗係我就梗係唔夠老周打啦，即係嗰個壞比賽其實都唔係一個比賽嚟，其實嗰啲即 係 算係一個模擬練習賽啦咁樣。咁跟住然之後呢咁就係、是、好死唔死呢就呢個咁樣嘅 Chance Boxing 呢就贊助咗個獎杯咁樣。咁、跟住呢咁其實我哋冇諗住有獎杯嘅。咁跟住 Chance Boxing 就贊助咗個獎杯咁樣，咁好多謝 Chance Boxing 嘅榮哥啦，咁就好大嘅獎杯，黐撚線大賽咁樣。咁跟住呢嗰個獎杯呢就即係邊個攞走佢都唔好意思。事都唔知點樣算， 擺翻落個管度。 唔係咁跟住，然之後佢話咁跟住阿師傅就話咁獎杯咁要分勝負咁樣。咁、跟住我話，跟住我同阿老周話冇諗住分勝負喎，打完三彎好撚勁咯。對於我嚟到講， 兩個都不約而同咁講。 唔係我講嘅，即係對於我嚟到講，打完三彎就好撚勁嘅咯。即係我即係開始嘅 target 都係捱到三彎。老周好撚勁噶嘛，其實即係老周係堅州係上擂台比賽噶嘛，即係上大賽比賽咁啊，咁跟住然之後咁我越捱到三彎就算嘅咯喎，大佬咁樣，咁跟住然之後咁我話咁點分勝負啊咁樣，跟住咧，其實咧係好撚震驚嘅，我想講，即 超震驚。咁跟住阿師傅就佢話嗱，一般嚟講咧，因為你譬如你打博勝咧，你要計點數噶嘛。咁你計點數又要三個裁判坐喺下邊，咁邊有三個裁判坐喺下邊啫？咁跟住咁我問佢咁點做啊？跟住我哋阿師傅即係阿威哥啦，即係阿威哥就話嗱，一般啲館內賽咧就冇咁麻煩嘅。一般啲館內賽就冇咁麻煩嘅，就唔計點數嘅，咁唔計點數點分啊嗰啲咁樣。咁我話唔計點數咪 KO 咪贏咯咁樣。嚇打到 KO， 淨係計 KO 嚇，淨係打到 KO， 咁樣 KO 唔到 ，KO 唔到打和咯咁樣。咁即係要打到 KO 啊！佢話盡量打到 KO 咯咁樣。屌啊！我屌啊！我屌！但其實我爭啲俾阿老周 KO 咗，不過你睇唔到要，我係俾佢打撚暈咗其實有一下。咁但係即係其實係企喺度，其實係企喺度暈撚咗。不過即係好順，唔係你哋睇。翻禮拜五嘅，你哋睇翻禮拜五嘅實戰公道啦，咁就係、是、俾少少片段大家睇啊。系啦，咁啊呢个就系、是、当其时嘅一啲片段啦，咁样，咁系呢个完整嘅赛事咧，完整嘅赛事咧就会系喺今个礼拜五嘅11点实战工党嗰度咧，就会喺个节目度播出噶啦，咁样。咁至于嗰日除咗我同阿老周打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 現場觀眾打， 唔係，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咧， 哦，嗰啲 就有一啲 裏邊嘅， 就有一啲表演賽啦， 表演賽 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咧，表演賽之後咧，表演賽之後咧，咁就亦都有台下執死雞嘅時段啦，咁啊湯姆啊好勇敢啦，其實佢唔勇敢嘅，佢俾人捉上嚟嘅咁樣，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仲有阿羅總啦，同阿泰博都上台就玩一玩嗰啲咁樣嘅，咁跟住然之後。咁就係、是、總之嗰晚就好多謝大家啦，咁樣好多謝大家嚟到參與啦、支持啦，同埋好多謝Dire Gym 嘅一眾嘅師傅啦、鄭師傅啦、威哥啦、咁啊星陽啦，同埋阿細租啦，一路喺度同我做訓練啦，咁樣咁就原本就好興奮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咁樣嘅諗住嚟緊啊，完咗呢場之後，跟住就可以打呢個咁樣嘅大救命啊嗰啲咁樣，咁但係而家就。熬到咁啦， 佢熬到咁樣啦， 咁樣，咁我喺呢度，我都會再盡我嘅努力去促成呢場賽事嘅咁樣。咁我當然啦，我已經係意興難山㗎啦，我已經即係、就是、我覺得做到咁樣嘅地步，我已經係相當之意興難山㗎啦。咁但係我都為咗一件事有個交代咁樣，咁我都會盡我嘅最後努力啦，希望可以促成到呢件事啦咁樣。又或者睇下有冇替代嘅方案啦咁樣，即係替代咗呢條撚料啦，即係盡量就唔好啦，即係我而家睇下有冇事可以做到啦咁樣。咁就盡我嘅所能啦，咁大家等我消息啦，做到呢、這個休息一陣先。